最近，南朝鲜的今日传媒等媒体连日揭露朴槿惠。据报道，朴槿惠在他娘们死后，早在20来岁就以第一夫人自居，并以参加社会活动为借口，竟和一个比他大40岁的父辈老牧师崔泰民结下不伦关系，因而受人指责。另外，南朝鲜各界和外国媒体也对好色娼女朴槿惠的暧昧行为纷纷表示讥讽和嘲笑。